我们很想知道菲菲的父母，你们是否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呢？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很多读者通过媒体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呢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钟蝶飞就说，看了眼睁睁的看着他成为孤儿一文，很是心痛，明明有父母却成了孤儿，好可怜的菲菲，既然生了他就要善待他，怎么狠心抛弃呢？真希望菲菲的父母能够看到这篇文章，让菲菲早日回家。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妇产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骨折的产妇要顺产。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哪些内容。2012年冬天，一个平常的早上，我费力地睁着还是满眼困倦的双眼，拖着疲惫的双腿走进了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工作岗位，产房。当我推开第二产房门的那一瞬，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冬日的阳光格外刺眼，还是因为产房那特有的蓝色被子和这名产妇露在外边的一条腿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冲击，对，那是一条打着石膏的腿。看着这条不能弯曲不能走路的石膏腿，我不自觉地皱起了原本就没怎么睁开的眉头，心里边念叨，接生接了好几百次，从来没见过骨折生孩子的，生的时候这腿也使不上劲儿啊，看来啊今天又是一个接生难度的挑战。一个白白胖胖的产妇回过头来，眯着眼非常客气地笑着说，您好，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我回过神来赶紧做自我介绍，我叫王宇维，是今天负责陪伴你分娩的助产士。谢谢您哈，我的腿摔了，走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实在不好意思。这名产妇说这句话，我觉得自己的脸像火烧了一样烫，她就知道我刚才想什么一样，自己的想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暴露在产妇面前。我尴尬地笑了笑，这名产妇都可以坚持，我有什么理由退缩呢？我先把音乐打开，这些音乐啊是专门为产妇挑的，都是欢快舒缓的音乐。孙倩啊，用手摸摸肚皮，发现其实肚子硬啊就那么几十秒，我们啊不用宫缩一来就如此的拼命呼吸，可以随着宫缩的强度慢慢加快呼吸速度，不疼的时候我们就闭上眼睛听听音乐。几轮下来，孙倩开始自己一边感觉宫缩一边正确的呼吸，还能时不时的对我笑笑。哎，你这腿是怎么弄伤的呀？看这石膏像是新的，怎么挺着个大肚子还能把腿给弄折了呢？为了分散注意力，缓解他的宫缩疼痛，我试着和他聊起天来。嗨，别提了，上礼拜啊我在家里阳台晾衣服，不知道怎么办了一下，原本呢应该摔个大马趴的，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劲儿，硬生生的让自己往里面倒，这不是腿就摔折了。哎呦，你是怕直接摔下去肚子里伤着宝宝吧？对呀，我当时就觉得不能伤着孩子，直接就往右边倒下去了。这个我用手扶着走路费劲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的女人，在这时身上散发着一个母亲所特有的光芒，那是无私的爱。这时孙倩说，其实啊我也想过剖腹产，就在刚才进产房之前我还犹豫呢，我本来就怕疼，这条腿又用不上力，生产的时候肯定很麻烦，我怕。听到这儿，我笑嘻嘻地对他说，剖腹产呢是快，但是对大人和孩子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所有情况都挺正常的，产程进展也好，可以自然生的，更何况自然生对孩子好，可以把肺里的羊水啊都挤出来，孩子啊不容易得肺炎。孙倩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她明白我的意思，她读懂了我的鼓励。我们俩就这样慢慢的走， 遇到宫缩的时候就让他靠在我身上休息一会儿，没有宫缩的时候就一边聊天一边扶着步行车慢慢走。产房的楼道里温馨的布置吸引了孙倩的注意力，我向孙倩介绍这些装饰的宝宝图片、宝宝衣服都是我们助产室自己亲手制作张贴的。过了一会儿，孙倩的宫缩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密集了，步行对她来说体力消耗比较大，于是我们在分娩椅前止步，开始让她扶着分娩椅左右摇摆臀部。我告诉她这样可以摆动骨盆，使韧带变得松弛，可以让宝宝在骨盆里下降的快一点，因为她的右腿不能用力，重心只能向左边倾斜。为了教他，我的右腿也悬空不能用力，这可比平时做这些动作要辛苦得多。我想再累也得坚持着。冬天的阳光照在我们俩身上暖暖的，我们两人一会儿说笑，一会儿大声呼吸，一会儿激昂鼓励，不时还有欢快的音乐传出来。终于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孙倩的宫口全开了，可这时我们俩谁也没有放松，因为真正的考验才开始。没想到由于右腿股骨的骨折，孙倩连最基本的屈腿都无法完成。我尝试着把电动分娩床的右侧脚蹬放平，这样的话骨盆不能够充分打开，影响了胎儿的拔路。看着孙倩用双手拼命的用力，我多想帮帮她呀，可是呢着实让我费了脑筋。我反复的调试产床的角度，可还是不方便孙倩用力。突然我灵机一动，就用双手托着孙倩的双腿，这样一来骨盆的角度也打开了，也不会因为产床不合适给她带来疼痛。这太辛苦你了。没事，你好好用力我就高兴。我知道孙倩的右腿不能用力，她只能靠双手用力，这要花去比常人多几倍的力量和时间。深吸气，憋住，使劲儿，换气，再挨一次。哎呀，终于看见宝宝头顶了，这句话给他加油了。每一次宫缩间隙他都抓紧时间休息，还不忘给我一个微笑。我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他想告诉我他很好，他有信心。我给他擦去脸上的汗，喂他一点水。同事们也纷纷过来帮忙，有的帮助准备接生用的物品，有的帮我拖住孙倩的腿。这时我不但觉得自己肩上负担的责任，更有同事们对我的期待，他们也在用行动支持我，帮我完成这个坚强女人的自然分娩心愿。好心的同事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雨薇啊，你这样行吗？你先去吃饭吧，这边我们来帮忙。这时孙倩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直直地看着我。我知道那种眼神叫依赖，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独自面对分娩的女人，她会显得更加脆弱。我反过来用我的手搭在她的手上，告诉同志，不用管，我们这儿好着呢，马上就能上接生台了。孙倩的丈夫不在身边，现在对她而言，我不单单是一名助产士，更多的也扮演着家属的角色。孙倩不仅在生产上依赖我，在心理上更是离不开我，我怎么能够放开这只手去吃午饭呢？早上的困意早就荡然无存了，过了午餐很久也不觉得饿，看着他满脸的汗水，我的眼睛也模糊了。随着宝宝洪亮的啼哭声，孙倩的分娩顺利结束了，一个八斤二两的男孩被我捧在手里。我知道这个孩子是坚强的，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被一位伟大的妈妈爱护着。当我开心的把宝宝放在孙倩怀里的时候，孙倩甜甜的笑了，新生宝宝第一次感觉到了妈妈最美的笑容。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